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七十集，午时已到，终于到了山顶，已经接近正午。沈银灯前一日想必来收过尾，洞口杂草丛生，藤蔓密布，收拾得像是从来没人来过似的。司藤驻足洞前，看四下的山头峡谷，煞有介事地点头。 不错，地势险要，还有人踪，方便隐藏。真正的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。智散倒很会选地方。 接着又看着苍红观主，话里有话道。 想找到这地方可不容易，老观主是费了很大功夫吧？ 哪儿费过什么功夫啊，还不是沈银灯指路，造了个假的来充样吗？苍红观主一颗心跳得厉害。 那是，那是。 说完了，他指着里头道： 我们来过几次，里头的状况还没怎么弄明白，赤伞在不在里头真不好说，所以我们想着还是要等司藤小姐来了之后一起去探，万一迎面遭遇，司藤小姐是妖，同类之间总是好说话的，不至于一见面就大动干戈，出了意外就不好了。 司藤笑了笑： 那是当然的，赤伞看到你们上门岂不是要打起来，总得我出面的。 苍红观主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只要司藤不怀疑肯配合，那一切就都好办了。柳金鼎和潘奇年先进洞，都是一手火把一手手电，秦放跟在后头，先进去了之后再伸手扶司藤下来。洞里比之前来过的时候要黑很多，气味更甚，阴森之意更浓。众人在入口处稍作休整，正要往里走， 咦， 司藤忽然咦了一声，这一声咦险些把苍红观主的心遗漏半拍。他问司藤： 司藤小姐有问题吗？ 司藤明知故问道。 各位道长都没有带法器啊，这也太拖大了，万一赤伞不好说话打起来怎么办？ 严福瑞之前给司藤提过，法器不进洞，都藏在洞外选好的方位，等司藤进洞之后会同时开启。现在司藤突然问起，苍红观主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张少华真人咳嗽了两声帮他遮掩。 我们想着司藤小姐要找赤伞，可能是寻访旧友，带着法器前来，像是打上门来，不太好。 司藤一副恍然的模样。 还是道长们想得周到啊。 司藤不再有问题。山洞空洞，众人的脚步声一再回响，反显出静的可怕。苍红观主定了定神，问司藤道： 司藤小姐对赤伞有了解吗？ 司藤笑了笑： 前东巨妖，听说有上千岁，自然是听过的。康乾时出来作乱，被当时的道门重伤，有传说是死了，也有船是藏起来了。 这些都是典籍上熟知的，不算什么新闻。但既然是司藤说的，众人也就嗯嗯啊啊的附和。只有沈银灯冷冷说了句： 司藤小姐当年也是所向披靡，风头无两。赤伞如果没受伤，两相对阵，不知道谁更强些。 司藤的目光看似无意地掠过了沈银灯的脸。 欲出时钟，天生分了上下乘， 妖怪惊变，惊变时就分了高低，就像人生下来有美有丑，不是自己做得了主的。说起来，我们妖怪之中有个不知从何而起的标杆，那就是惊变得越像人，天赋也就越高。大概在这世上，人是万物的主宰，所有妖怪都以跟人相似而引以为豪吧。 马秋阳听得愣愣的。 这跟俩人谁更强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这赤伞生来就不像人？ 司藤的嘴角缓缓勾起了讳莫如深的笑。 这种妖界秘事，你们道门自然是不知道的。有传言说赤伞惊变时女相男身，也有人说她非男非女。不过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或许他修成了正身也说不定的。当然了，矬子面前不说矮，这种话是不能在他面前提的。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，除了司藤，谁也没有注意到沈银灯已经不动声色地落到了队伍的最后。然后沈银灯忽然消失在了转角之后。司藤示意秦芳过来，低声对他说了句， 从现在开始跟紧我。 秦芳被司藤说得无端紧张起来。又走了一段，洞里愈发黑，居然像是黑雾缭绕了。秦芳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奇怪的想法，上次来的时候还是毛坯房，现在不但装修完了，连舞台效果都有了。司藤脸色有些不对，说了句， 大了。 大了？什么大了？玩大了？ 秦芳没听懂，司藤又说， 你觉不觉得这洞比上次来时大了？ 看不出来，因为黑雾实在太多了，手电和火把的光只能照亮深周两三米，压根就看不到整个洞的形制。司藤的眉头慢慢皱起，普通人视线不佳，再加上心情紧张，可能不大会发现区别，但司藤是留意测算过的。这洞有三进，按照相同的布局和步速，司藤应该是第二进了，但是事实上还在第一进里走。思忖间，道门的人已经三三两两地行在司藤或前或后的位置。司藤起先也没怎么在意，直到白金教授不经意似地说了句， 中午十二点了。 午时十二点，阳气最盛。司藤陡然停下了脚步，冷眼看前后左右，连秦放都看出异样，低声提醒他， 看他们的位置。 苍红观主、张少华、马秋阳、刘鹤祥、柳金鼎、潘奇年、丁大成、王乾坤和白金两人并肩，估计顶的是沈银灯的位置，共八项方位，合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项，而且四大道门正好占据了东南西北四正向。白金教授的那句中午十二点了，像个口令似的暗语。几个人原本说话的说话，探路的探路，像是彼此全无关联。这话，齐刷刷地盘腿坐倒，双手力结大手印，几乎是在手印结起的同时，各自头顶引现极细光线，都像是从远处拉升而来。那光线一经亮起，迅速互相勾连，照往模样般护住头身。秦放想起严福瑞说的， 护卫道长的法器不进洞，在外洞的各个方向选择好了方位排列。 想必是各位道长已经引法器护身了。司藤哈哈大笑道：“ 所以秦赤伞是假，镇杀我是真吗？各位道长都是好演技，不去从影真是可惜了。” 道门诸人默不作声，对司藤的冷嘲热讽充耳不闻。秦凤留心打量四周，眼前陡然一花。再睁眼仔细去看，前后左右和头顶上方的石壁上，一个接一个的小八卦印时隐时现。倒印封门是困妖之术，古法捉妖，四面八方的八卦印会雪片般飞来紧贴腰身，然后严丝合缝，几乎形成个布袋，就像是把妖怪装进袋子里一般，然后用挂了铜钱的红绳一圈圈地把人捆个严实。不过一来法子太过高深，这群现代的小道士不会使；二来主意是沈银灯出的，他也是妖，也在洞中，一旦道印加深，自身也难保。司藤大致明白沈银灯的用意了，首先又秦放对他下观音水损他妖力，进洞之后再利用道门的力量封门防他逃跑，再接下来再老巢跟司藤对阵。司藤原先以为沈银灯不大会冒险，只敢机关制敌，所以认定了只要在机关上动手脚就可以十拿九稳。这沈银灯还真是步步为营，滴水不漏啊，自己是有些小瞧他了。今日有些不妙，这桩买卖绝非是九成九那么便宜。秦放也看出了司藤脸色不对， 怎么了？ 司藤脱了外套大衣，又蹬掉高跟鞋道：“ 不动手是不行了。” 话没说完，山腹内忽然一阵轰隆巨响，紧接着地面不平，左右摇晃，道门的人一个个东倒西歪。混乱中，王乾坤尖叫道：“ 啊啊！大地震，大地震来了！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